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国新水墨作品展1978-2018将于本月18号亮相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作为对改革开放40年来水墨艺术发展变化的首次梳理性展览，展览将以时间为序，划分为3个单元，呈现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181位艺术家的200件组作品，以作品呈现各个历史时期的创作特点。金陵盛迹，17世纪的金陵画坛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展出两馆收藏的17世纪金陵画坛精品，其中不乏董其昌、姚允在、石涛等宗师巨匠的名作。本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1号。生命之树，中国美术馆藏非洲木雕艺术展正在举行，将一直持续到明年1月21号。共展出来自非洲坦桑尼亚、贝宁、肯尼亚等国的100多件馆藏精品木雕作品，重点展示在仪式活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面具雕刻。意爱的艺术亲密全球影像艺术大展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展览以爱的艺术为主题，力图通过影像作品审视当代视觉文化当中的亲密关系。世界当代艺术史上4位重要的女性艺术家小野洋子、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草间弥生与翠西·艾敏的珍贵影像第一次在同一展览展出。明天起，央行将陆续发行一套2019年贺岁纪念币，这套纪念币共2枚，其中银质纪念币1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1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将推出15条不同主题的北京冬季特色旅游产品和15条北京冬季自驾线路。冬季旅游主题包括滑雪、温泉、奥运、亲子游学和美食等，游客可以体验京城年味，感受老北京民俗，参与冰雪运动，观看精彩文博演出，品北京丰富美食等。2019年元旦到元宵节，市文化和旅游局将继续联合冬奥组委、市文物局、市公园管理中心等单位共同举办第3届北京冰雪文化旅游节，开展5大类主题活动，包含新年倒计时、特色庙会、上100项冰雪赛事活动、上1000场冬季文艺演出等等，陪游客一起过大年。明年是猪年，北京欢乐谷邀请了自贡的100名匠人引入国产原创 3D 动画 IP 猪猪侠，将传统花灯和新媒体灯光以及高科技光影技术融为一体，打造了数10万盏、50多组主题各异的灯珠，红红火火给大家送去祝福。灯光节将一直持续到明年3月17号。记者近日了解到，到明年7月，南海子湿地公园2期建成将择期开放，随着碧水环绕、绿荫环抱的历史景观将重现，团河行宫、德寿寺、昆仑石等一批历史遗迹遗址得到修复和妥善保护。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持续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目前呢，处于大风蓝色和持续的低温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要大家注意防风防寒。风力呢是在傍晚前后转弱了，风干物燥，本市森林火险等级也是比较高的，提高防火意识，请注意 用户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有七级左右，转三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迁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大家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这个今天呢风比较大，我觉得风大天冷的时候人体的感觉就会少很多。 比如说 原来我们可以靠嗅觉感知世界上的某些东西，比如说饭菜的香味啊，花朵传来的花香啊，有些人身上带的那些体香啊，您都是可以感知到的。 对， 风一大全都吹乱了。 是，有的时候在户外待时间久了，突然怎么鼻涕都流下来了， 都冻麻木了，流到嘴边才能感觉到啊。今天呢咱们在这个稍微暖和一点的空间里边，我想大家有的可能在家里听节目，有的在车上边开车边听节目，想必您那儿都是相对温暖而且相对密闭的一个空间。我们来说说香啊，这个香其实之前我们聊过好多期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采香人啊，爱香人出去采香去了啊，调整心情去了，所以呢这个等他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说说这香。而且呢这香也挺有意思，我看到有一种说法，而且也有朋友在那个微博上跟我们聊天，就说到了冬天我这沉香怎么不香了，就是他也藏起来了， 是因为他也觉得冷，或者说 就都躲起来了， 或者说他也有所谓的冬眠。 对，不知道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咱们还是来聊聊，而且聊的几个问题啊都是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的。 是 啊，如果呢您也喜欢沉香，或者说您觉得这挺好玩的，这事儿有点意思，我想琢磨琢磨，一块儿来听听啊。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块儿聊聊啊。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我们请来的今天的专家是福文香堂的创始人习香人，好久不见的优越，欢迎优越。 嗨，大家好，我是周优越。 这个一开始先问问优越啊，前一段时间去哪儿了？好像回家乡了是吗？ 对，回南方了。 哦，我看到你发好多吃的 啊，是 看的还挺有意思，有一个还让大家猜，在朋友圈里说猜猜这是什么东西，那叫什么来着？ 醪糟鸡蛋， 在一个碗里面的一个，就很小的一个碗里面做的一个年糕吧。 年糕， 就 你们那儿叫什么？ 是盖过来的，叫杯仔，杯仔，杯仔糕。 就是你如果用方言讲的话，大概叫 那个这个第三个字是方言 ，it 叫 it， 杯 仔 it， 对，杯仔 it。 哦， 就平时他是扣着的，不懂的人都不知道，他以为是几个杯子，其实里面是有东西的，就像他喝茶那个杯子大小。 哎，那再说回到沉香来，因为我记得前几次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你多次曾经说过，比如说会定期的出去去采香 啊，对， 而且采香一般都是在南方的很多地方， 嗯， 是吧？ 对， 北方的很多的森林当中很少， 嗯， 那不是一年四季都适合采香吧？还是说不，定期的一年四季其实都可以？ 在南方的话，我们采香还是在夏季、秋季，一般冬季不采香。 嗯，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师傅我们去采的时候，就是冬季的时候不太容易发现。 哦，就是它的味道没有那么强是吗？ 就是我们一般在山上采香肯定不能靠味道去，一般它在树里面嘛，在树里面的话它长得比较旺盛的时候，就在夏天去采的话，就是能够看得出比较明显，因为采香之前要寻香嘛， 嗯， 要找到它就不容易，就在夏天的时候去找比较好一点。 嗯，因为你比如说像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蘑菇， 嗯 啊，它适合的一个环境，比如说潮湿啊，相对阴凉的地方，可能往这些地方去找就能找到。然后再比如说像那个松露， 嗯 啊，专门有培训好了的小狗，或者说培训好了的小猪，专门带着他们出去去找松露。他们闻到了之后，然后就会自己刨完了以后，你就能从地底下找到松露，这都是一种方法。 嗯， 但是像你们采香，就算因为咱们说了沉香分很多种吧，外表的那个好找，你说长在树里头的那个，你从外表真的就能找到吗？很难吧？ 就主要是看它那个生长情况，它如果生长得很旺盛，没有病，很健康，眼里面肯定应该一般都没香。如果它就是它跟旁边的那些沉香树相比的话，它都是在一个环境之中，但是它长得比较就是蔫蔫的，感觉有点生病，然后我们就试一下在它身上打个香门，开个香门，看里面有没有香。有香一般这个就特别看经验。 哦，哎，你们就没有培训点什么人类的好伙伴，比如小猪啊？因为小猪的嗅觉也非常灵敏， 很灵敏 啊。然后小狗啊，不用说了，培养点他们，让他们平时就闻闻香，你闻闻啊，这是好香，出去找去吧。啊，一到那儿哇哇哇叫，没有这种传统，还是他们可能闻不出来？ 没有这种传统，但是我们有时候去山里面的话，也会带着狗去。 那主要是壮胆儿，可能 是。我们一去得去挺长时间的。 哦。 对 嗯，好吧，好吧，来吧，说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来来来，咱先说说就是应景的，因为现在天冷了，有的朋友呢，有玩沉香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尤其呢有放在车里的啊，有一些挂件啊什么的，会发现，哎，这到了冬天吧，我这沉香不如夏天那么香了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味儿了，我甚至凑近鼻子闻，我可能都闻不出来什么味儿，这是怎么回事儿？ 首先咱们要说不同的沉香它的味道的那个发散性也不一样。总体而言，沉香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一种香味，一种材料香材。它不是像很多那些花香一样，你就凑了一堆它就味道特别浓烈。沉香本身就比较内敛，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油脂多少，就那香的里面含油量多少，又决定它的香味多少。然后一般情况下所有沉香都需要加热，温度在室温大概以上一点才能比较明显一点， 就是暖和了它才有味儿。 对对，夏天的时候室温高啊，30度三十几度，它那个味道就比较那个能够出来多一点，油脂就它的散发比较多。 嗯， 冬天的话就是那个特别是一些它本身它的含油量比较低，然后如果又是冬天又天冷，它就等于说就闻不到什么味儿了。对， 除非那样，比如说有一块好的沉香，然后小胖做了个镯子，或者做了一个项饰，然后因为体温肯定是超过室温嘛， 对， 对吧？ 是的。 然后这样的话，在冬天也能够隐隐的闻到。 对 对， 戴手上的沉香戴在跟我们那个皮肤甚至隔着个衣服，比挂在车上或挂在那个家里的肯定容易闻到多，因为咱体温一直在，一直给它加温，这样子。 你看风就说了，沉香啊有点贵啊，不太舍得买。问一下专家，如果是在车里的话，用什么香合适呢？我主要是除烟味儿。 除烟味儿 啊， 就不抽了呗。 那最好还是在车里面插一个车载熏香器，搁点沉香粉或者那个小沉香小碎料，那些都可以买，最便宜的，然后放进去那个。车载熏香器一加热，味道一出来，你的烟味就很容易被散掉。 对，因为有那种就是算是做沉香啊，或者说是做什么的，它的一些下脚料，我们可以这么说， 对， 一些小木块，那其实也是沉香，那个其实一点都不贵， 都不贵， 可以说相当便宜。而且呢，沉香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大公无私，就是它不仅能够散发出自己独特的香味，还它能吸味， 是 什么味都能吸进去。所以有接下来一个问题啊，如果这味儿吸进去了，是不是这你一闻这沉香，哎呦，这不是沉香的香味了啊，明显就是烟味儿，还是烤烟的，这怎么办？这木块这沉香的木料是不是就废了？我就直接扔了，还是我其实可以再用一下？比如说我再怎么经过一些处理，把这味儿让它散出去？ 这个要。首先如果闻的那块料或者那个器物沉香的珠子啊或者挂坠啊它呢也能有异味的话，那肯定是被熏的挺久或者被熏的挺重的了。 哦， 就是它上面肯定浮有其他东西。就是我首先如果轻一点的话，你闻到味道不是很强烈的话，就用干净点的毛巾，那毛巾上面的棉多一点，然后干净的湿毛巾擦一擦。然后如果那个味道一般这情况下都会变，都会擦一下之后它那个沉香味就会强烈一点。如果它感觉上面那个能看到污渍了，就是说可能是人碰上人摸多了，它上面已经看到黑不是香油，而是一些脏东西了 啊， 就可以拿干毛巾擦一擦，或者拿最细的那个砂纸来慢慢擦掉上面的东西。 就是它其实是浮于表面的，您就算上面有那种污渍，拿砂纸打一打，打掉了就 OK 了。 对，是的。 这是说起来那种小的摆件啊，小的挂件，我不知道沉香有没有做那种大摆件的。 有， 也有。最大得有多大的？ 最大 还是我想有多大有多大 啊？没有，这个沉香的摆件最大大不过它那棵树嘛。 对啊， 其实那 最大也就那样了呗。 那是啊， 整个里边全坏了，然后全结香了 啊。 小胖的意思就是，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地方不是有卖所谓的根雕的 啊， 或者说树根的，或者说有一些残树啊，但是它那个形很好，就可以 我做一雄鹰展翅， 哎，类似这种的， 哎，做不了，我做一个小鸡雕米。 啊，就类似，这已经很大了。这种摆件也有吧？ 有，一般情况下这么大的摆件都是那个天然形成的形状。如果那天然形成的形状能形成一个鹰啊，或者形成一个那个咱熟悉的一种物品的话，就肯定那个价值就高。天然形成的嘛。但是那个也有人工的，人工等于说把好几件拼在一起，把就是那沉香材料拼在一起，拼成一个大件。这个在越南比较多，越南我越南的朋友他们就做大摆件，就几个好七八块甚至十几块那些沉香材料拼在一起，就也不算假，他也说明白了这是拼在一起的，这样子。其实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大的沉香木头已经越来越少了。80年代我们师傅甚至我师爷他们去海南采香的时候还能找到六个人合抱，都合抱才勉勉强强合抱起来的沉香树，现在早就没有了。那么大的树的话，他出的摆件如果能出大摆件的话是有可能的。现在的树可能两个人抱能找到一棵两个人抱在一起的话， 那也挺大的了。 就如果天然的话，天然的树 那么大的树的话已经不多了，很少了。 而且人家就算是拼在一起的能做成那个型，我觉得也不容易了 啊， 也是个手艺， 也是个手艺。对， 嗯。 哎，那你说到就比如说我们家有了一百件啊，比如维哥送了我一个， 嗯 啊，雄鹰展翅哈、啊，我摆在哪儿合适呢？在家里边需不需要？比如说我要避光，我要防潮，我要找一个异味相对少的地儿，是有这些讲究吗？ 首先，其实沉香它，您刚也说了，明哥也说它能够吸收一些异味。 对， 如果咱在这个空间里面本身它的异味没有这么强烈的话，其实放在一般的空间里面，沉香是能净化这个空气的。然后一般情况下还是放在客厅比较好一点。 嗯， 这样子 也是。你想餐厅不好放， 对 对吧？ 对， 那厨房就更不好放， 不舍得放。 对呀、啊，卧室 也还行，我觉得 也差点意思。你说天天让你爱人天天喝，你看我们家这大鹏展翅的，所以还是放在客厅。 有些哪儿去？ 是 有些小摆件的话，也有不少朋友就放在那个卧室的，因为它如果淡淡的香味的话，有利于它睡眠 啊， 它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嗯， 卧室里面也一般也没有什么那个很多的异味， 嗯， 所以卧室里面放一个小摆件，如果那个摆件本身的味道比较相对于外放一点点，不这么内敛的话、 嗯、 好一点的， 嗯， 它那个屋那个卧室里面就用淡淡的味道的话， 嗯， 很利于睡眠， 嗯， 是这样的。 好，青青也问了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沉香能吸味儿，他就想了说这个季节怎么散刚进家具的那味儿啊，还有就是如何防止实木家具开裂。先说说刚进家具的这味道啊，冬天确实不是特别好散，这是其一。如果呢您要着急住的话啊，建议您呢去请一些专业的这种除醛，或者叫是除，一般都叫做除甲醛或者叫什么的这种施工队，它呢会有一个整体的工程，而且这个工程如果您家是整个装修的，它会从您的墙面然后地板包括您的家居整个给您打理一下，基本上味道会减少10%，可以说您基本上闻不到什么味儿啊。而且呢，有害物质在第一次去除之后，它能够清除将近80%，甚至再往上。依每个公司所用的产品不太一样，但是因为有些有害物质是慢慢释放的， 对， 所以呢，在半年的时间里，它可能还会慢慢的释放，但是您过这个冬天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还有就是如何防止这个实木家具开裂，现在有专门的那个实木家具的那个叫护理油还是叫什么的，您就得这么擦。 对 啊， 因为北方地区太干了。 对 对，原来很多人都是拿那个比如说榆木啊，就用这些来做家具，因为它也算实木的呀。但是北京因为相对比较干，尤其到了冬天，时间久了以后，它原来那个蝎子接缝的那些地儿全开。 对， 啊，天哪，那真是没法。 这没办法。而且呢，就是如果您家里边是特别名贵的一个，比如红木的圈椅， 嗯， 您旁边得拿加湿器伺候着， 呲着， 那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你想前两天刚东拍的那个那圈椅， 嗯， 大概2800多万， 嗯。 哦，天哪，我看照片真漂亮。 对，是不是玻璃罩罩着呢？ 还没照片我看的是、 啊、好了，一会儿咱们再慢慢聊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或者想跟我们聊天，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好了啊。今天咱们聊的是沉香啊，聊一些大家会比较关注的沉香的一些问题。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有朋友就问啊，有没有办法能用三天的时间快速改善这个居住的环境，把整个家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一号新家现在就推出了一个叫做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三天，而且您不需要搬家，豪装品质，三天呢就能让您这个老房变成新家。一号新家这个老房快装服务呢，让您也不需要再为老房的装修困扰。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而且没有粉尘也没有异味，施工呢整个就像拼图作业一样，让您告别传统装修的那种繁琐的流程。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咨询专线啊，010-855-30566，010-855-30566。而且在这个活动期间呢，他们还可以免费的上门量房，免费出这个改造效果图，并且送这个价值298元的名牌颈椎健康枕一个，而且前20名签约的客户还加送价值2300元的智能门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再把电话说一下，010-855-30566，010-855-30566。详情呢，您可以到店内去了解。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白龙马蹄儿朝西， 悟空掉头 啊！ 朝阳路朝东全包圆，你定位一下。 这哪一个全，哪一个包，哪一个圆？ 打400-606-8866问，999每平米超高性价比的全包圆装饰都不知道丢不丢猴？ 哎呀，师傅，您不是想在波斯国买个纳米净水机吗？这怎么又装上修了呢？ 打400-606-8866问。这儿除了净水机，还有印第安橡木做的家具，还有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烟机灶具，连风格我都看好了，就要那个复古新中式。 师傅，你够前辈的呀！ 东瀛有种能发热的马桶盖，解决我们路上如厕的问题。这白龙马也该歇歇了，为师换个头等舱沙发坐坐。 师傅，这都999一平米一家全包圆了，不是亏本了吗？ 你是问题猴吗？打400-606-8866问呢。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啊！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哎，宝贝儿，逛街去啊？ 又逛街？你们家不正装修呢吗？哪来那么多时间？ 交给全包圆啊！一次选择，一站选购，一口价格，一点不操心，这才是传说中的整装。 花多少钱能整了？ 999一平米啊！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齐了。 那你家80平，8万就够了呗？比你预算省不少呢。 400-606-8866，家装必须全包圆啊！ 400-606-8866，不如就去逛全包圆吧。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圆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买个好房，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0平花8万就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嘿，您家这是变魔法呢还是怎么着？3天不见，家就装修了一遍。 哪儿啊，这全靠了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定好设计后施工只要3天，边装边住都不用搬家。 厉害了，这墙壁吊顶背景墙装下来得多少钱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吊灯呢。具体的你打0108553056问吧。 010855305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沉香啊，这个我们请到的是福文香堂的创始人西乡人优越，欢迎优越。 哎，大家好，我是周优越。 哎，这个刚刚呢聊到了给家具除味啊，其实给家具除味好多人都有自己的招，包括车也好啊，有在里边放西瓜的，有放柚子的，有放榴莲的啊，还有放，还有一什么水果啊？说也挺好的，放在里边。 菠萝 啊，对，菠萝啊，都说这些特吸味儿啊、嗯。还有小花居也说了，新家具用洋葱除味也行，切开底下垫一个垫子啊，这都可以。是有这些小妙招，没问题。但是它的除味效果吧，我觉得还好啊，还好。是它是会感觉，就是哎，味道减弱了。有一种可能呢是。 它遮盖了， 哎，对，就是混在一起了，闻着要不就是洋葱味儿，要不就是菠萝味儿啊。但它真实的那些处理的效果，尤其是对有害物质的吸附能力，是不是那么强？原来我们还专门请过专家做客咱们的节目聊过，其实非常之有限。就比如咱们拿碳包来讲，碳其实是吸附能力相对比较强的了，比那什么菠萝要强多了。但是您怎么，比如说咱们一个15平米的一个卧室。 里边的所有的家具也好啊，地板也好，我们都是按合格标准装的，里边还会有一点点的味道。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把里边的味道完全吸完呢？您几乎要垫到大概半米深的碳包，才可以几乎把这个屋子的里边的有害物质也好，气体也好，给它吸收完。而且吸完它就吸完了，您得赶紧去晒，晒完再回来吸，不是说我放那儿它就一直吸着，不是，吸满也就吸满了，跟咱们今天聊这沉香有点类似，它吸满了它就满了，不会再往里吸了， 就它饱和了。 对，所以现在目前来讲，这种除味道也好啊，包括除这个有害物质也好，有一些化学用的一些东西啊，一些试剂，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至少从它的这些指标上啊，数值上能够体现出来，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咱们回来再慢慢聊啊，也感谢大家提供了一些小妙招，非常棒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沉香上，刚刚说了沉香的摆件，在家里边您摆的话呢，有几个地方您慎摆，因为它还吸味儿啊。有的朋友可能说，我就它不是香吗？啊，我把它放在这个衣橱里边行不行？ 浪费了， 是有点浪费了。我把它放在这个卫生间行不行？ 嗯， 也有点浪费。啊，您就放在客厅，如果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原木的那些的，可能放在那儿更显档次啊，而且飘来阵阵的幽香，让你感觉也挺舒服的。 对 啊，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说，也是说沉香的一个问题。刚刚咱们说了，就是放在哪儿，它可能更有助于保养啊。说到保养，还有一个问题，说到木头的东西啊，放在北方，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裂。沉香会裂吗？ 沉香一般它油性达到我们在市面上能买到的，一般情况下都是中等偏上一点的话，那个不会裂。手串、珠子、挂坠，裂的少，几乎不会裂。 是为什么？它就是本身油脂， 它的形状一个小。 哦， 它小的话，它木质它要如果木质部吸水之后，它那个拉扯力比较小。 嗯， 但如果做大摆件，那个有个30-40-50厘米那么大的沉香大摆件的话，这个大摆件如果是不贵，那它里面的含油量肯定不是很高，那它的那个白木的那部分，就是不含香的那部分， 嗯， 肯定会多一点。不含香那部分的话，就容易裂。 哦， 就是它一吸水的话，容易裂。 哦， 一般情况下，咱们能在市面上那个店里买到的香，无论是材料啊还是什么，都经过加工的了。在我们采香回来那个叫初胚，那个胚沉香是裹在里面的。 嗯， 我们加工完之后剩下那个沉香的话，一个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它阴干。有时候那个太阳没那么大的话，也放在晒一晒。 嗯， 就是说到，意思就是说到大家手上的香，都是经过在南方的时候经过那个去水分这个步骤的了。 嗯， 所以一般情况下的话，沉香裂的很少。 哦， 哎，那能不能就这个问题你再多说两句？比如说家里有这样的摆件，当然了，小物件都单说了啊，就是相对大一点的，比如说20×20厘米的。啊，或者说30厘米的大一点的，咱们应该怎么去保养它呢？ 如果是简单的话，加个玻璃罩，玻璃罩里面放点水。 哦，加个玻璃罩，哎，这个倒是个好方法。哦， 对，啊， 对对对对对， 它就跟外面隔绝了，里面放一个小杯水。 嗯， 就是跟很多摆件一样的处理方法。 嗯， 如果是放在那个不用玻璃罩的话，那个屋里面的湿度就要那个。注意一点， 嗯， 这样子。 哎呀，这伺候起来有点麻烦。最关键呢，其实沉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家能散发香味儿。 是， 是 你一弄玻璃罩，那香味怎么散出去？ 对呀， 定期的开一开，来，闻一闻。哦，盖上啊，受潮了。 刚我也说了，就是说它的含油量到一定程度的话，是怎么都不会裂的 啊。 因为油多了，它含油多了，那块香放出来的话，就在外面，它已经没有水分了。 嗯， 它没有水分，再干燥，它那个油脂是不会说，因为它更干， 它那个能够飞出来更多，那个、嗯、那个只有油脂飞出来更多，就挥发只能一般情况下主要是因素在温度， 明白， 在温度上面， 往上面擦那油不行吗？ 擦油，那个擦点沉香油是可以的，那擦那沉香油也不便宜。 哦， 所以也得选， 就是伺候起来比较麻烦， 对， 对不对？ 对， 哦，好，好，哎，那这接下来咱说点便宜的，好吧？咱说点串儿啊，虽然串儿也不便宜啊，有的那个佩戴的挂坠，有的朋友就说了，说那个串儿啊，它不是包浆吗？你就算说我沉香不用包浆，原来咱不是说过了吗？沉香千万不能包浆，一包浆呢，它的味儿就散不出来了，但是。您禁不住常年累月我一直在这儿待着，它自然就包浆了。那如果包了浆了之后这味儿出不来了，我怎么办呢？我就还想让它这味儿出来。 小刷子， 嗯， 哦，擦它 刷， 哦，从把那层包浆给去了 啊， 是吧？ 我觉得是。 刚刚之前那部分咱也聊了一下，就首先用干净的毛巾擦，如果干净毛巾擦那个味道肯定会多，肯定会变得更好一点。那个如果的包浆的太厚的话，那就那个就用小砂纸擦一擦，这样子。一般沉香不会说有这么高的那个包浆，因为我们一般情况都不会建议说整天用手盘。 对， 即使你盘的话，咱一般盘的时候肯定也会洗手，那可能上面就有点汗渍什么的，就是用毛巾就完全可以保养了。 哦， 很少我很少有说用得到砂纸去把上面的那些污渍给擦掉，很少。 哦， 用毛巾湿毛巾干净的湿毛巾擦一擦，它的味道就特别清爽了，出来了。 哦，好好好啊，这倒是一小事儿。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啊，这个也是我不知道是谣传还是怎么着的，反正呢也是看到很多的言论，有说可以的，有说不可以的，就是关于沉香能不能吃。有的说啊，沉香泡酒特别好。啊，有的说你沉香泡水也特别棒，有的说沉香磨成粉直接吃啊，吃沉香粉对你身体特别有益健康。先说说沉香能不能吃？ 能吃， 能吃。 我们也经常吃，就是、 啊、真的呀， 甚至说那个我们自己去采香或收香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吃一些，甚至说去检验这块香到底好不好，也会要放嘴里面吃。 哦，真的？ 对， 不是吃出来什么味儿算是好的呢？ 如果 一嚼下来，哎呀，好细滑啊！ 如果 汁水丰富， 放嘴里面就咀嚼，它的味道在变，比如说出现了辣、麻、凉、甜，都在变化的话，那肯定是一块好香。 哦， 对， 这些味道都能品得出来吗？ 放嘴里面能。 哦， 越好的香越能，就是顶级的香必须要通过一个是上炉，一个是放嘴里面就一个上炉就闻味道，放嘴里面是尝味道，才能大断定它这个东西的价值，是这样子。 哦， 所以肯定能吃，没有问题。 好吧 它也是一种珍贵名贵的中药啊。 对， 哦， 对对。 那怎么吃呢？就磨成粉吃，还是泡酒泡水？ 泡酒泡水直接吃也都可以， 都行 都行。就是如果想快的，直接那个，曾经我有个朋友，我们一起闻香品香之前，他就那天就肚子不舒服，那肚子不舒服他也不上厕所，就也不想上厕所，就肚子啊是咕噜咕噜的不舒服，看他表情也不太好，我就直接从我们箱子里就切了一点香给他吃下去，才几分钟他就去上厕所了，回来就特别轻松。 哦， 首先吃下去直接就进入胃嘛， 哦， 就改善胃的环境了。因为咱点的话，那个香味是进入咱肺呼吸道，但吃下去就进入咱胃，就改善那个直接治疗那个食道。 哦， 这样子。 但是大家也别多吃啊，那我估计这是药三分毒，因为它也算是中药的一种嘛，对吧？ 对，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国产老爷们给我们发来一户型图，说帮我看这个户型好不好？我们先跟您断一断啊，然后呢，具体的

买一箱再送两箱是可以 啊， 但我刚才说的是3930块钱是可以的 啊， 而且我已经给到最低的3.3折的价格了。 嗯， 这可是为了纪念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建厂65周年，我们重金推出的好酒，不论你是送人还是宴请，自己喝或是珍藏，都是非常难得的。 当然，胡总，我当然知道是好酒了。但是今天这个职工就这么一次，您再怎么着也得给大家一个实惠呀，就1296，买一箱送两箱，怎么样？行不行？ 这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别为难，您给个痛快话，你能不能给？能给，咱继续；你不能给的话，我这没法进行了。 你这 我都说出去了，您看， 真是没想到哈， 啊、 你这也太直接了，无语。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不是，您破个例呀、啊。 行，那这样。我就破一次例 啊，就按你说的， 好，谢谢。 咱们打3.3折，1296块钱买一箱，再送两箱， 太感谢， 这整整是3箱18瓶酒。 好， 不过我必须要强调一下， 嗯， 今天这个价格呢，只针对。